这话呢得说在上个月就有一个听众的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哎，既不是说问病啊，不是问自己，也不是问别人，这位朋友打进电话就说他已经服用了咱们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方剂。 嗯， 啊，可是这个膏和他刚刚从西藏旅游回来买的那个膏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哦。 而且他非常肯定地跟我说，他说徐主任呐，连那个味道都是一样的。我说怎么回事呢？他就说他是从当地的一个藏医那儿买到的，只不过呢是瓶子不一样，一个玻璃瓶装在里边，外边贴了一个纸条，商标什么的都没有。 嗯， 放下这个电话之后我一晚上没合眼。 怎么回事呢？ 是啊，首先这个事儿直觉就告诉我这位听众肯定没有撒谎。因为呢在前年的时候也有一个听众反映过这个问题。 哦， 当时因为忙没有特别的在意。所以这次呢就直觉告诉我这个事儿它不简单呢。我也绝不允许有任何一个黑心人来欺诈百姓砸牌子。所以我连夜给两位同事打电话，让他们订好飞往西藏的机票。 嗯， 那当然这位热心的听众愿意做我们的向导，跟我们一同前去。按照他提供的线索，我们先到了那去。然后这位听众说他是在嘉离这个地方买到的。 哦， 所以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辗转到了嘉离。其实这个地区啊我们中医人呢并不陌生。虽然呢当时是一次都没去过，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地儿啊有虫草， 嗯， 贝母、大黄、雪莲花、麝香、鹿茸、熊胆等等500多种中药材。 嗯，而且都是珍稀药材。 没错，所以当时我们很快的就赶到了嘉离，又行走了大约一个来小时，然后呢就来到一个很破旧的藏医门诊。 嗯， 里边呢坐着一位大夫，会讲汉语，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想买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方剂。他问了问谁要用啊，哎，跟着我们的那个听众就站出来说我要用。那个藏医呢给他诊了诊脉，就问他想要治什么病啊，之后呢就拿出了几个瓶子。 嗯， 说这里边呢就是我当时为了戳穿他当场就打开一瓶，一闻我心里就一惊。 嗯， 大伙儿这个时候啊全都看着我呢，我往嘴里这么倒了一小口，入口之后我呆住了。 怎么了？ 因为我敢肯定这个就是 哦。 当时去的人听我说完也都惊呆了。我跟大伙儿讲，我从闻这个气味到入口我基本上就断定了这个就是 嗯。 哎，你看一下时间是不是快到了。 嗯，没错，咱们的中医讲学部分呢要到时间了。 啊，好，明天要是有时间的话呢我再跟大伙儿唠唠这件事儿。 嗯。一个方剂遵循中医古法炼膏术，按照人体十二正经的周天走行选药布阵，运用中医独特的治病理念精心配伍，遵循古法潜心研制而成。传统中医治法所有的药材在经过了反复的煎煮、提炼、浓缩之后，药效浓，不仅是滋补强壮之品，更是化毒瘀虚之治病因素，从而达到调理脏腑病灶、实现驱病、强身、长寿的作用。传统中医治法，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能熬制一次。传统中医中把九定为阳数，九月初九日月并阳，两九相重， 此时地下井水性趋下，清而重，被称为重阳水。制成的膏滋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补元阳之气，通十二正经，通百脉，化毒瘀虚，即救急，驱病，强身，长寿于一身，真正解决一体多病，让身体重回年轻状态。请以下人群特别关注：一、心脑血管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二、骨关节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三、糖尿病及代谢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四、肠胃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五、呼吸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六、疑难杂病人群。上千年中药方剂的大智慧，帮助您远离疾病。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请问徐主任吗？ 是，我是徐桂英，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我这是最近我总听你那个节目，我听得可好了。我那个我想咨询一点什么事儿呢哈。 你说。 我老伴儿啊，他就是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完了他那个肾还不好，两个在加号。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尿蛋白有两个加号。 有两个加号。他这个病啊，最早得起来好像他不知道，现在算起来有六七年了，就我们知道都六七年了。完了每年看中医去住院呢，都住一反正三两个月就住一次院。为是反现在还行，没再高，但始终治不好。 多大年纪你老伴儿？ 65。 65，哎呦，年纪不大。 65周岁。 那么他在医院里检查出来，在他身上到底有哪几种病啊？ 他那个在2013年呢，得过一次脑梗。 啊，脑梗。 得过脑梗呢，后来一直到现在为止控制还可以。还再没放过，反正是但是他的左眼吧，视力视神经有点受压迫了，就是萎缩，有点萎缩，视力是0.2、0.3那样。 一个眼睛是吧？ 一只眼睛。 有没有查过眼底？ 眼底查了还说没有问题，眼底就是前两天查的没有啥问题。但是这血压特别不稳定，血压吧 多少， 有的时候高血压达到178，低压都达到110那样，反正是。但是有的日常呢，要是没啥事儿挺好的时候吧，说那个吃一片，每天早上一片降压片吧，他吃的还行，就是血压达控制在80-120或者130，有时候140那样，95。最正常的时候是80-120时候也有。但是就是不稳定，这个血压总得是要控制。但是血脂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前两天验的是4.5。 甘油三酯。4.5。 4.5。血糖呢，它就是在边缘上，反正在那个 六啊，6.1啊， 6.2，空腹是6.2 啊，空腹6.2， 6.2、6.3，有的时候就这样。完了，它的那个便吧，它总是那个粘便池那种。完了，稍微接点凉的，吃点凉，就是上卫生间去了，就那样，不是说成型的那种。 这体内还有点湿，还有什么呀？ 他现在就是那反正胃还反正消化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他主要就这个 消化也不是最好啊。你老伴儿按你刚才说的这个病啊，首先他的肝肾不好， 肝肾不好。 哎，对，肝和肾都有问题，因为他这个腿浮肿啊。血脂高，血脂呢我们称之为叫隐性杀手。 隐性杀手。 对，血脂高，血液粘稠，你的大脑身体上的全身的心脏的各个脏腑的供血供氧供不上，血脂高堵了毛细血管，最小的血管只有头发丝的1/20，那就眼底的那种视神经那个小血管，那个里边要是有一个小小的小疙瘩， 一根头发丝，这已经够细的了。他那个血管，20个血管才有一根头发丝那么粗。他要是堵了的，你眼睛的视神经供血供氧供不上，那你眼底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就得萎缩。所以你说压迫视神经脑梗，实际上脑梗就是血管堵。 血管堵了。 对呀、啊，那么血管堵在漆上可以下支架，那么细的血管你怎么下支架？那么只有通过中医的吃汤药、针灸，还有一个以大补元阳为治法，这两种手法其中之一都可以来治病。啊，就是我给你先生的这么一个建议。 啊，那太好了。那徐伦呢，我先谢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 哎，太耐心了，讲太好了。 好。 嗯，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先说到这儿啊，徐伦。 哎，好。 哎，好好好。 好，再见。 谢谢啊、 哎，再见， 再 见。 啊、 嗯， 好好。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您好，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 您是我的大恩人、 哎、 是我的贵人。 哎呦，您可怎么敢说呀？ 我呀、啊，现在是84岁。 哦，84。 我是一体多病。 嗯。 我在以前的时候吧，基本上没什么病，基本上都不知道医院门哪开。直到什么时候啊？ 嗯。 直到那个2013年，我从开始这有病的。我是2013年的那个我、那个五一的时候啊。 啊。 就从那个三十那天是。我在下边那个我们这我住的家属大院，在下边跟他们打太极拳呢。 嗯。 完了那个那么一扭头，完了我就回来眼睛就看不见了。就简单说，就是颈椎斑块掉的眼神经末梢了。 啊、哦、 又打针又输液。 嗯。 往那个神经末梢打针。 嗯。 完了一直的一天一针呢，是打了3个月。 嗯、 他说就这个疗程，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嗯。 我还算不错，有的人还瞎着。 嗯、 我这就能恢复到由那个像那松针缝隙里先看见点，最后我恢复到 0.3, 看不了书看不了报了。 嗯。 那个眼好了没多长时间吧，我就房颤。 嗯。 赶到2014年吧，我就又腰疼。 嗯。 腰疼了以后吧，我也就照片子。照片子有几个，一个陈旧性骨裂、 嗯、 一个是椎管狭窄。 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骨质严重疏松啊，里边就是那个裂的地方长出那叫什么了，增生啊。 嗯，骨质增生。 那个地方碰着神经了、 嗯、 碰着神经就疼。 嗯嗯， 赶到2016年就凑合不了了，那几个医院去都叫我做手术。 嗯。 但是我就不做，我说80多了，我别治不聋治哑、 嗯、 我不做、 嗯、 我就拿着止疼药凑合着。 嗯。 赶到这个这是2016年到2017年。 嗯。 我就心脏里有那主管堵了90%，做了一个支架。 嗯。 我现在身上就这些病。 嗯。 骨质疏松那个四高。 嗯嗯。 完了眼睛不好。 嗯。 我吃了您那个，我有3个现象。 啊、 哦。第一个吧，那个头几天的时候吧， 嗯。 我就那个放屁，那个屁很臭的。 啊、 哦。过了有10来天吧、 嗯、 就正常了。 嗯，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吧，以前那晚上那个睡了一觉解手以后吧，很难入睡的。 嗯， 我吃了这以后，一个我有意识，我就管着我自己。 嗯， 不再想别的，不再听收音机。 嗯， 这样就好一点了，我还第二觉还能睡。 嗯，现在改善了第二觉、嗯。 改善多的是什么？我以前的大便呢不规律。 嗯， 现在呢已经有1礼拜了。 嗯， 就是我这大便每天早晨起床， 嗯， 那个到了那个9点钟左右必须大便一次。 嗯， 以前没有这样的时候。 嗯， 那隔2-3天才大便一次呢。 嗯， 我现在就是这么情况 啊。 另外呢我就一块说了， 好， 我就要求吧、 嗯、 我现在就腰疼哈、啊、 嗯， 我出去我走不了一百米，我就想坐着、 嗯、 还有一个眼睛嘛，我还有稍微体检的时候、 嗯、 除了我那个那个什么斑块掉的神经末梢那个吧、 嗯嗯、 除了那个以外吧，他那个还那个说现在我又有轻微白内障，我就说那个您能吗帮我一个是腰别疼了、 嗯、 眼睛恢复 嗯嗯 那个其他的吧我觉得还没事儿、 嗯、 我那个徐主任我不怕死，但是我死得有几年别、 啊、 死得别特别痛苦就行， 嗯， 因为现在呢我80多，我上回也说过了、 嗯、 买的时候、 嗯、 我原来那个生活可以说是无忧无虑挺好的、 啊、 我有三个儿子， 嗯嗯， 我老头是离休干部，他是09年去世的， 哦， 干到10年我大儿子去世了， 嗯， 干到15年我二儿子又去世了， 嗯， 我现在我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现在就我一人孤零零的，我那个天黑了我不敢出去， 嗯， 我还怕睡觉，我摔完以后、 嗯、 我摔了哪以后没人伺候我， 嗯 我也不能给别人找麻烦， 嗯嗯， 我就这么一个情况，徐主任。 那个老姐姐啊， 啊， 我首先得问问您，这个大补元阳的这个治法您现在用了几副药了？ 我现在那一瓶啊吃了1/2。 那您现在要求我一个呢就是您眼睛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腰的问题。我给您呢在这方面呢做一个简单的指导。啊，您的饮食方面呢您有些地方是不能吃的，是不是？那我跟您讲，这个骨质疏松呢在我这儿治呢，第一，你饮食上有一些改善，什么改善呢？ 嗯、 您可以吃鱼、小虾、虾皮儿、 啊。那我也爱吃。 对，那个呢，它是补钙的，它对您的骨质疏松有很好的作用。 嗯、 哦。啊，外用的方法，像您的骨质疏松，我可以给您一个、 嗯、 外用的方子。这个外用的药呢，回头您慢慢打电话去记。然后咱再说说这个眼睛的问题。眼病呢是所有的病症当中最最复杂的，它跟您的肝有关系，说明肝脏的元阳之气呀、啊、它不足。我告诉您啊，如果您跟家里没事儿的时候，那个膏啊，您整点出来，小勺子舀一点出来，抹在眼睛上头， 眼皮外的眼睛， 眼皮外头就眼睛闭上啊，先揉，先把整个眼眶子都揉了啊， 嗯， 揉了以后抹一点这个在眼皮子外头，然后你闭眼睛休息，休息一会儿， 嗯、 也就10来分钟、20分钟， 嗯、 对不对、 嗯？ 拿个毛巾就把它都擦了， 哦， 都擦了。您按我这个方法，您看看，咱们本身那条元阳，对不对？元阳之气，但是呢、 哦， 咱这个可以通过中药的外部的透皮给药这个形式、 嗯， 您看看您这个视力，自己观察一下。我现在就看墙上一个什么东西，我能看到什么清晰度，我就按这个方法一个月下来，我能看到一个什么清晰度，我相信啊，个把月下来应该有视力的提升。 好嘞， 好， 谢谢徐主任，谢谢。 不用谢，不用 谢， 咱都是老年人了、 啊、 对不对，咱们互相帮衬着晚年生活过得好点。 早遇见您我就早好了、 嗯、 我吃的多了都不管用， 那 医院也没少去、哎、我早碰见您就好了、 啊、 您是我的大贵人啊，谢谢徐主任啊，耽误您的时间啊。 哎，不用谢，好，再见， 谢谢。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你好，是徐主任是吧？ 是，我是徐桂英，你好。 哎呀，徐主任跟你通电话，心里很激动。很激动啊，这我的话说话、 嗯、 啊，我是一体多病的患者， 我都听出来了、啊、这声音啊，声音 心里多了不得劲， 嗯、 完了我糖尿病， 嗯， 糖尿病20来年了， 嗯， 完了还有脑血栓， 完眼睛现在视力眼睛看不见，完了我最近的血压一直是高高，就是180都正常，都200多。 200多的血压。 到严重时候都215。高压和低压还压差还大。完了低压吧这总是80-90那样。完了我还就是两个耳朵成天的响，嗡嗡嗡都总响。完了还有我这个两个手黑夜睡觉，睡醒觉就麻，睡醒觉就麻。 两个手都麻吗？ 两个手都麻。完了白天还不麻。完了我还腿肿，腿也肿，脚也肿。完了脸上也肿，谁看我都说胖头肿脸。完了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现在想请教徐主任一下。 您现在呢这个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你这高血压这么高它有并发症了呀，血压压差大又是动脉硬化了，有没有并发什么高血压的心啊脑啊肾的这个并发症？有了吧， 肾他已经说我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的肾病，所以你说胖头肿脸的对吧。本身糖尿病高血压它都会肿啊，如果心脏不好了它也会肿，肾不好了也会肿。 是我也不知道是啥事，他都腿也肿脚也肿。 我问一下，平时怕冷怕热呀？ 怕冷，这一冷一点就不敢动地方都。 自己的舌苔有没有人能帮你这个看一下舌苔什么样啊？ 舌苔我屋里就我自个儿。完我这眼睛看不见。 眼睛看不见。你觉得你的舌头是胖的还是瘦的？这个舌头 胖的就是嘴感觉都割不开似的。 那你知道不知道自己用手摸一摸舌头的两边有没有那个像个牙齿咬的那个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齿痕啊？摸一摸有吗？嘴里舌头旁边。 好像也有 啊。胖舌肿胀啊，胖舌。舌苔应该是白的，为什么？你说冷的不想挪地方，在舌头一胖呢说明你的脾脏不是最好。气不化精，水湿上犯。你这个呢得调气啊。属于脾肾阳虚啊，按这个舌苔啊属于脾肾阳虚，而糖尿病呢它又是脾胃肾跟肺的问题，高血压是肝肾的问题。所以你这两个病在一起的话，他们两个的并发症都是心脑肾。我是这么个意思啊，中医治疗呢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的四诊来进行治疗。一个方案呢就是通过大补元阳。我今天呢根据你目前这个情况，肿、血糖、血压啊，这个糖尿病的肾病这些方面，我给你开点药。 好， 我先给你开一个方子啊。你先吃起来好不好？ 好。 瓜蒌30克，桔梗20克，益母草20克，牛膝30克，地龙15克，知母30克，山药30克，草决明20克，钩藤20克，川楝子15克，白芍20克。这个呢先吃10副药。你自己煎的话，家里有人吗？ 现在家里没人呢。 平时谁煎药呢？ 平时我老伴儿。 老伴儿，让他煎药。咱们说在有时服用，早上一次，饭前饭后都不要紧。晚上一次，有时是5点到7点之间。听明白了？ 听明白。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